山没有你，全凭着本臣红袍设计。安禄山反唐兵马齐，他要夺 you 是啊，坐下慢慢演讲。

有的，你不能光听女儿，以免你隐瞒过错。他把那个纸飞机慢说是不服嘛，无有罪，他纵然有罪也敢不敌。况且说你做江山，谁保你少不得多家父子一射击，你进不罢别地盼，你应当念咱的老秦翁，为咱那江山东荡西杀，南征北战，费尽心血，年迈苍苍不容易。你消消火吧，你快压压气，哪有这岳父大人要杀门亲？ 我定要剥了儿的皮。 你把那梨花当成自己对他提 是 将兵 都是你，倒叫老夫与色此去， 而不怕死， 而不怕死， 武士们，武士们挡奴才忙上金殿， 未白首而不该大了金枝，上天去而要叩头，负我请罪，不知唐王义不义。倘若唐王闻而不义， 而我将属神龙， 你就说吃酒戴罪打金枝，父好救你， 而我不会你救啊、哎、 奴才真是个孩子，其这两句言语不懂地分，仰望了袍忙上金殿。 走上前搀起了

儿啊。为父言语记在心里，从今后你要争口气，切莫要在宫中招惹是非。唐王爷他这样疼儿，你更应该赤胆忠心不保花衣。王儿平身， 儿参见母后。 驸马平身。 嘿，啊，子彤。 万岁。 咱那皇儿劝的怎么样啊？ 咱那皇儿的气呀，越发的大了。